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代码优化的问题。在使用 LLVM 的过程中呢，你已经觉察到了优化之后和优化之前的代码相差很大。代码优化之后啊，数量变少了，性能也更高了。那么，针对这个看起来很神秘的代码优化，我想问你一些问题。首先，代码优化的目标是什么？除了性能上的优化，还有什么优化？其次，代码优化可以在多大范围内执行？是在一个函数内，还是可以针对整个应用程序？最后，常见的代码优化场景有哪些？这些问题呢，是代码优化的基本问题，很重要。我会用两节课的时间带你了解和掌握。当然了，代码优化是编译器后端的两大工作之一，弄懂它，你就掌握了一大块后端技术。而学习代码优化的原理，然后通过 LLVM 实践一下，这样原理和实践相结合，会帮你早日弄懂代码优化。所以接下来我带你概要的了解一下代码优化的目标、对象、范围和策略等内容。代码优化的目标是优化程序对计算机资源的使用。我们平常最关心的就是 CPU 资源，最大效率的利用 CPU 资源可以提高程序的性能。除此之外，代码优化有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目标，比如代码大小啊、磁盘访问次数啊、网络通讯次数啊等等。从代码优化的对象看，其实大多数的优化都是在 IR 上做的，而不是在前一阶段的 EST 或者是后一阶段的汇编代码上进行的。这是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在 EST 上也能做一些优化，比如在讲前端内容的时候，我们曾经把一些不必要的 EST 层次消解掉，但它抽象层次太高，还有的硬件架构信息太少，难以执行很多优化算法。而在汇编代码上进行优化，会让算法跟机器相关，当换一个目标机器的时候，还要重新编写优化代码。所以在 IR 上是最合适的，它能尽量做到机器独立，同时又暴露出很多的优化机会。从优化的范围来看，可以分为本地优化、全局优化和过程间优化。优化通常针对一组指令，最常用也最重要的指令组就是基本块。基本块的特点是每个基本块只能从入口进入，从最后一条指令退出，每条指令都会被顺序执行。因为这个特点啊，我们在做某些优化时会比较方便，比如针对文稿中的这个基本块，我们可以很安全的把第三行的 y 等于 t 加 x 改成 y 等于3乘以 x， 因为 t 的赋值一定是在 y 的前面。这种针对基本块的优化我们叫做本地优化。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了，我们能否把第二行的 t 等于2乘以 x 也优化删掉呢？这取决于是否有别的代码会引用 t，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更大范围的分析，才能决定是否把第二行优化掉。超越基本块的范围进行分析，我们需要用到控制流图 CFG。 CFG 是一种有向图，它体现了基本块之间的指令流转关系。来看文稿的这张图，如果 BB1 的最后一条指令是跳转到 BB2， 那么从 BB1 到 BB2 就有一条边。一个函数里如果包含多个基本块，可以表达为一个 CFG。 如果通过分析 CFG， 我们发现 T 在其他地方没有被使用，就可以把第二行删掉。这种针对一个函数基于 CFG 的优化叫做全局优化。比全局优化更大范围的优化叫做过程间优化，它能跨越函数的边界，对多个函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优化，而不是仅针对一个函数内部做优化。关于代码优化的策略，其实你不需要每次都把代码彻底做优化，因为做代码优化本身也需要消耗计算机的资源，所以你需要权衡代码优化所带来的好处和优化本身的开支这两个方面，然后确定做多少优化。比如浏览器里加载 JavaScript 的时候， JavaScript 的引擎一定会对 JavaScript 做优化，但如果优化消耗的时间太长，界面的响应会变慢，反倒影响用户使用页面的体验。所以 JavaScript 引擎做优化要掌握合适的度或调整优化的时机。了解完上面的这些内容以后啊，接下来我再带你认识一些常见的代码优化的场景，这样你可以对代码优化的认识更加直观，然后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分作为后面算法讨论的基础。先来看看代数优化。代数优化是最简单的一种优化，当操作符是代数运算的时候，你可以根据学过的数学知识进行优化。比如 x 等于 x 加0这行代码，操作前后 x 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这行代码可以删掉。 又比如说 x 等于 x 乘以0，可以解化成 x 就直接等于0。对于某些机器来说，一位运算的速度比乘法快，那么 x 等于 x 乘以8可以优化成 x 等于 x 往左移三位。接下来是常数折叠，它是指对常数的运算可以在编译时计算，比如 x 等于20乘以3可以优化成 x 等于60。另外在 if 条件中，如果条件是一个常量，就可以确定的取某个分支，比如 if 2大于0，那2肯定是大于0的， go to bb2 就可以解化成 go to bb2 就好了。而删除不可达的基本块，是指有些代码永远也不可能被激活，比如在条件编译的场景中，我们会写这样的程序 if debug 然后就执行什么东西。如果编译的时候啊， debug 的值是一个常量 false， 那么这个代码块就没有必要编译了。再看看删除公共子表达式， x 等于 a 加 b 和 y 等于 a 加 b 这两行代码， x 和 y 的右边形式是一样的，如果在这两行代码之间 a 和 b 的值没有发生变化，那么 x 和 y 的值一定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让 y 等于 x， 从而减少了一次 a 加 b 的计算。这种优化叫做删除公共子表达式。那么拷贝传播和常数传播又是什么呢？在完稿中的示例代码中，第三行 z 等于2乘以 y 可以被替换成 z 等于2乘以 x， 因为 y 的值就等于 x， 这叫做拷贝传播。如果 y 等于10，那么常数10也可以传播下去，把最后一行 z 等于2乘以 y 替换成 z 等于2乘以 10， 这叫做常数传播。然后我们可以再做一次常数折叠，就变成了 z 等于20了。最后是子代码删除，在上面的拷贝传播中，如果没有其他地方使用 y 变量了，那么第二行 y 等于 x 就是子代码，就可以删除掉，这种优化叫做子代码删除。最后我强调一下，一个优化可能导致另一个优化，比如拷贝传播导致 y 不再被使用，我们又可以进行子代码删除的优化，所以一般要进行多次优化，多次扫描。了解了优化的场景之后啊，你能直观的知道代码优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不过知其然还需要知其所以然，你还需要了解这些优化都是怎么实现的。上面这些优化场景啊，可以用于本地优化、全局优化和工程间优化。这节课呢，我们先看看如何做本地优化，因为它相对简单，学习难度较低，下节课再接着讨论全局优化。假设文稿中的这一段代码是一个基本块，为了优化它们，我们的方法是计算一个可用表达式的集合。可用表达式是指存在一个变量保存的某个表达式的值，我们从上到下顺序计算这个集合。一开始是空集，经过了第一行代码后，集合类增加了 a 等于 b， 经过第二行代码后增加了 c 等于 a 加 b。 注意在经过第三行代码以后，由于变量 c 的定义变了，所以 c 等于 a 加 b 不再可用，而是换成了 c 等于 b。 通过我放在文稿中的图，你能看到代码 e 等于 a 加 b 和集合中的 d 等于 a 加 b 等号右边的部分是相同的，所以我们首先可以删除公共子表达式，优化成 e 等于 d。 然后我们再可以做一下拷贝传播，利用 a 等于 b把表达式中的多个 a 都替换成 b， 到目前为止 a 都替换成了 b， 对 e 的计算也简化了，优化后的代码也有了改变。观察一下这段代码，它似乎还存在可优化的空间，比如会存在死代码，而我们可以将其删除。假设在后续的基本块中 b 和 c 仍然会被使用，但其他变量就不会再被用到了，那么这五行代码哪行能删除呢？这时候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分析，活跃性分析。我们说一个变量是活的，意思是它的值在改变前会被其他代码读取，我们会分析每个变量的活跃性，把死的变量删掉。怎么做呢？我们还是要借助一个集合，不过这个集合是从后向前倒序计算的。一开始集合里的元素是 b 和 c， 这是初始值，表示 b 和 c 会被后面的代码使用，所以它们是活的。扫描过 e 等于 d 以后，因为用到了 d， 所以 d 变成活的，结果是 b c d。 再扫描 d 等于 b 加 b， 这里用到了 b， 但集合里已经有 b 了，这里也给 d 赋值了， 已经满足了后面代码中对 D 的活跃性的要求，所以可以从集合中去掉 D 了，结果是集合 B 和 C。 再扫描 C 等于 B， 从集合中去掉 C， 结果是 B。 再继续扫描，一直到第一行，最后的集合仍然是 B。 现在基于这个集合，我们就可以做死代码删除了。当给一个变量赋值时，它后面跟着的集合没有这个变量，说明它不被需要，就可以删掉了。图中标橙色的三行都是死代码，都可以删掉。删掉以后就剩下了两行代码，注意由于 E 等于 D 被删掉了，导致 D 也不再被需要，变成了死变量。把变量 D 删掉以后，就剩下了一行代码了， C 等于 B。 到目前为止，我们完成了整个优化过程，五行代码优化成了一行代码，成果是很显著的。我来带你总结一下这个优化过程。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正向扫描，进行可用表达式分析，建立可用表达式的集合，然后参照这个集合替换公共子表达式，以及做拷贝传播。接着我们做一个反向扫描，进行活跃性分析，建立活变量的集合，识别出死变量，并依据它删除给死变量赋值的代码。上述优化可能需要做不止一遍才能得到最后的结果。这样看来优化并不难吧？当然了，目前我们做的优化是基于一段顺序执行的代码，没有跳转，都是属于一个基本块的，属于本地优化。直观的了解了本地优化之后，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解用更加形式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你可以理解的更加透彻。在本地优化中，可用表达式分析和活跃性分析都可以看作是由四个元素构成的。第一个元素是 D 方向，是朝前还是朝后便利。第二元素是V， 代码的每一个地方都要计算出一个值。可用表达式分析和活跃性分析的值是一个集合，也有些分析的值并不是集合，在下一讲就会看到这种的例子。第三个元素是 F， 转换函数，它能够对 V 进行转换。比如在做可用表达式分析的时候，遇到了 C 等于 B 时，可用表达式的集合从 A 等于 B，C 等于 A 加 B 转换成了 A 等于 B，C 等于 B。这里遵守的转换规则是，因为变量 C 被重新赋值了，那么就从集合里把变量 C 原来的定义去掉，并把带有 C 的表达式都去掉，因为过去的 C 已经失效了，然后把变量 C 新的定义加进去。第四个元素是 I， 初始值，是算法开始时 V 的取值。做可用表达式分析的时候，初始值是空集，在做活跃性分析的时候，初始值是后面代码中还会用到的变量，也就是活变量。这样形式化以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模型来统一理解各种本地优化算法。接下来我们来体验和熟悉一下 ILVM 的优化功能。在25讲中，我们曾经用 CLang 命令带上 O2 参数来生成优化的 IR。 实际上 ILVM 还有一个单独的命令 OPT 来做代码优化，缺省情况下它的输入和输出都是 .bc 文件，所以我们还要在 .bc 和 .ll 两种格式之间做转换。其中要注意的一点是要把文稿中第一行命令生成的放 1.ll 文件中的 optnull 这个属性去掉，因为它的意思是不要代码优化。我们还可以简化上述操作，给 opt 命令带上杠 -s 参数，直接对 .ll 文件进行优化。另外我解释一下杠 o2 参数，杠 o2 代表的是二级优化。 ILLVM 中定义了多个优化级别，基本上数字越大所做的优化就越多。我们可以不使用笼统的优化级别，而是指定采用某个特别的优化算法。比如 MEM2REG 算法会把内存的访问优化成尽量访问寄存器。用 opt-help 命令可以查看 opt 命令所支持的所有优化算法。对于常数折叠，在调用 API 生成 IR 的时候， ILLVM 缺省就会去做这个优化。比如文稿中的这段代码是返回2加3的值，但生成的 IR 直接就变成了5，因为这种优化比较简单，不需要做复杂的分析。生成的 IR 我也提供给你了。你需要注意，很多优化算法都是要基于寄存器变量来做的，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先做一下 MEM2REG 优化。在 ILLVM 中做优化算法很方便，因为它采用的是 SSA 格式。具体来说， LLVM 中定义了 value 和 user 两个接口，它们体现了 LLVM IR 最强大的特性，即静态单赋值中的定义使用链。这种定义使用关系 会被用到优化算法中。在上一讲中，我们已经讲过了 value 类，如果一个类是从 value 继承的，意味着它定义了一个值。另一个类是 user 类，函数和指令也是 user 类的子类，也就是说在函数和指令中可以使用别的地方定义的值。这两个类是怎么帮助到优化算法的呢？在 user 中可以访问所有它用到的 value， 比如一个加法指令 c 等于 a add ab 用到了 a 和 b 这两个变量，而在 value 中可以访问所有使用这个值的 user， 比如给 c 赋值的这条指令。所以你可以便利一个 value 的所有的 user， 把它替换成另外一个 value， 这就是拷贝传播。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用程序实现 IR 的优化。在 LLVM 内部，优化工作是通过一个一个的 pass 来实现的，它支持三种类型的 pass。 一种是分析型的 pass， 只是做分析，产生一些分析结果用于后续操作。一些是做代码转换的，比如公共子表达式删除。还有一类 pass 是工具型的，比如对模块做正确性验证，你可以查阅 LLVM 所支持的各种 pass。 我提供给你的代码创建了一个 pass manager， 并添加了两个优化 pass， 之后再简单的调用一下 pass manager 的 run 方法，就可以对代码进行优化。你可以看看本讲附带的代码，尝试自己编写一些示例程序，查看优化前和优化后的效果。讲到这里，课程就告一段落了。本节课我带你学习了代码优化的原理，然后通过 LLVM 实践了一下，演示了优化功能。我希望你能记住几个关键点。第一，代码优化分为本地优化、全局优化和过程间优化三个范围。有些优化对于这三个范围都是适用的，但也有一些优化算法是全局优化和过程间优化专有的。第二，可用表达式分析和活跃性分析是本地优化时的两个关键算法。这些算法都是由扫描方向、值、转换函数和初始值这四个要素构成的。第三， LLVM 用 pass 来做优化，你可以通过命令行或程序来使用这些 pass， 也可以自己编写 pass。 最后我建议你多编写一些测试代码，并用 opt 命令去查看它的优化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增加对代码优化的感性认识。接下来是思考时间，针对不同的领域，比如商业啊、科学计算啊、游戏等，代码优化的重点可能是不同的。针对你所熟悉的计算机理语言和领域，你知道有哪些优化的需求，是采用什么技术实现的？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